翻侧，眼睛不知望什么，像已经滔滔刻画了有些时候，我的沉默是否会变成我们的作案的尼克否呢？今夜寒风一战和风一满人间有花落，不知该做些什么，脚步惆怅也未凉，所以可以乘船路过你的窗，所以我又悄悄到你的身旁。青船加白渡换一边，不想太过到他身边，却难掩泛红的脸。青船加白渡换一些，一日路上就想相见，快让他吻到我的脸。 的方式弹着一吐吹花落，想你我辗转反侧，眼睛不知望什么，想你已经滔滔刻画了有些时候，我的沉默是否会变成我们的作案的你可否呢？今夜寒风一战和风一满人间有花什么，脚步惆怅也未凉，所以可以乘船路过你的窗，所以我又悄悄到你的身旁。青船加白渡换一边，不想太过到他身边，却难掩泛红的脸。青船加想太过到他身边，却难掩泛红的脸。青春加白